国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，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925年，孙中山病逝，革命尚未成功，各方势力蠢蠢欲动。廖仲恺遇刺，中山舰事件，北伐大战。不久之后，918事变发生，抗日战争拉开序幕。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，黄埔军人如何展现英雄豪情？蒋介石、汪精卫、吴佩孚、张作霖之间有着怎样的恩怨情仇？中华儿女又是如何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奋起自救的？纪实传奇正在播出，历史深处的民国三重生，敬请收听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国民政府迁往重庆，与此同时，众多高校内迁。在物资极端匮乏的情况下，西南联合大学成为当时国内最强最大的大学。 生活差也就差了，到了后期，鬼子飞机的炸弹也来了，就这也没挡住大学继续开课。飞机来了就躲，飞机走了继续学习，匹夫不可夺志，从没有学生因为条件异常艰苦而辍学的。西南联大师生也不负众望，他们中走出了邓稼先、朱光亚、赵九章等8位两弹一星元勋，黄坤、刘东升等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，以及近170位科学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。除了这些自然科学家外，钱钟书、闻一多、朱自清等文学大家也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。还有两个学生需要特别提一下，一个是杨振宁，一个是李政道，他们两个人联手获得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，只不过获奖时他们已经是美国人了。而费孝通、宋平、彭佩云、王汉斌等后来成为了共和国的领导人。中国连战连败，日军控制了华北华南大部，接下来自然是继续西进，控制中国当时的南北交通大动脉津浦铁路，已将南北连成一片，进而拿下郑州和武汉，由东向西压迫国军的生存空间。津浦铁路北起天津，南至南京浦口，拿下津浦铁路上的重要据点江苏重镇徐州，就成为了日军的下一个目标。对于中国来说，必须守住徐州，尽可能地拖住日军西进的脚步，缓解敌人西进的压力，为后方布防赢得时间。津浦线一带的防务划归第5战区， 徐州自然也在其中。战区的司令长官是李宗仁。补充一句，战区和部队序号都很容易随着战况的实时变化而变化，所以大家不用太过于关心。蒋介石给李宗仁安排的副手是中原大战的降将，山东省省主席韩复榘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，脑袋空不要紧，但是脑袋千万不要进水。不幸的是，这位韩复榘就是一个脑袋爱进水的神人。这哥们儿还以为现在的情势是自己人玩内战，连基本的职业操守都没有。在日军杀过来时，居然违抗军令，放弃黄河天险，不战而退，转瞬间山东大部失守。韩复榘此次学了张学良，原因也不外乎是保存实力。可是这哥们儿也不想想，自1937年全面抗战以来，还没有哪路诸侯敢为了保存实力而擅离守地。要搁在以往，蒋介石也不会把他怎么样。可是现在不同了。蒋介石说，大家来开会吧，商讨一下军事安排。这个会呢，本来是以前就安排好的，并非突然决定。因此呢，韩复榘这个山东军政一把手也没有怎么怀疑，脸不红心不跳的就来了。对于其他人来讲，这个会也就是一个军事会议而已。但是对于韩复榘就不一样了，鸿门宴改成了鸿门会。在会议上，蒋介石当着与会的80多个师长的面逮捕了韩复榘，当即押送武汉，2个星期后处决。杀一儆百，韩复榘主席把自己的脑袋主动贡献出来，为即将到来的徐州会战祭旗，也算是为抗战略表寸心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1938年3月，日军板垣师团矶谷师团第10师团从山东出发，分东西两路向南进攻，企图会师台儿庄，进而攻占徐州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路从江苏南京一带北上的日军第13师团已经兵临池河、淮南。日军的如意算盘是从南北两面夹击徐州，徐州已如悬卵，危在旦夕。强敌环伺，而李宗仁作为屡次内战皆失败的产物，光杆司令，手头能用来抵抗日寇的军队，除了新桂系现任一把手白崇禧支援给他的李品仙第31军，其他都是杂牌中的杂牌。比如西北军老油条庞炳勋的第40军，东北军余学忠的第51军，川军邓锡侯的第22集团军。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，反复权衡之下，万般无奈的李宗仁用上了田忌赛马，将最精锐的礼品先部布置在南面，余学忠辅之，以阻实力稍弱的南路日军北进，将杂牌中的杂牌派去对抗日军王牌中的王牌，庞炳勋部坐镇临沂，阻击东路的板垣师团，邓锡侯部驻守藤县，对付西路的矶谷师团。战斗开始了，李品仙和余学忠不负领导厚望，血染淮河，将北进的日军牢牢地拖在了南线。而另外两路国军所面临的局面则严峻多了，强弱易势，形势十分危急。西北军庞炳勋的第40军说起来是一个军，实际上只有一个师，而他们的对手板垣师团的强悍野蛮程度咱们早就知道了。关键时刻，

敢死队的陶陶是2007年才过世的武德厚将军，当年他还是一个营长。武德厚跟士兵们一样，挂上几颗手榴弹，背上独门武器大刀，步枪亮起刺刀，身先士卒，第一个杀入敌阵。兄弟们，上刺刀，跟我上！只要能拿得动枪的都跟上，拿不动的就拉响手榴弹，跟鬼子同归于尽。顿时枪声、杀声、爆炸声响成一片。双方一直拼到4月4日清晨，就在太阳微笑着射出第一缕光辉时，关林征带着戴安澜等部终于清扫完外围日军对台儿庄的击鼓师团，完成了反包抄。李宗仁也率军一起杀入，两支精锐生力军的加入，战场形势逆转了。1938年4月6日，击鼓残部突围逃出，台儿庄战役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战役规模的大捷。此战日军伤亡17000人，中国军队伤亡30000人。台儿庄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人的抗战热情，但必须要意识到，台儿庄的胜利是很难复制的，因为这不是绝对实力使然，而是由中国军队有死无退的牺牲精神和击鼓师团的轻率冒进促成的。但是以蒋委员长为首的中国最高军事当局，或许是因为对胜利的偶然性因素认识不足，被胜利冲昏了头脑，或许是出于继续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，迟滞日军进攻速度，为部署接下来的武汉保卫战赢得时间的目的，因此不顾敌强我弱的总体形势，在台儿庄战役后立刻调动60万军队到徐州战场，摆出了一副与日军做战略决战的架势。但是徐州周围为开阔的平原地带无险可居，日军的机械化运输能力却可以尽情的施展，徐州决战可以说正中了渴望速战速决的日军下怀。因此日军迅速增兵至20余万，并依靠其先进的机械化水准所带来的运动速度优势，对两倍于己的中国军队实施包围。一个月后，徐州失守，中国军队主动撤退。这次撤退命令下得早，且组织得当，绝大多数中国军队都得以成功突围。不过，日军也达到了目的，终于控制了中国南北交通动脉津浦铁路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话说，徐州之战进行的过程中，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眼看昔日的同学们都混到了不小的军功，领大学专业为职业军人的他十分眼热，于是土肥原呢也向上头申请了一个师团，并立马带着这个申请下来的14师团强渡黄河，杀向中原腹地河南。土肥原贤二面前的形势是一片大好，他呢有两条路可以走。第一条路，进入河南拿下开封和郑州，而且陇海与平汉两条铁路大动脉全部经过河南省内。现在津浦县已经被日本人拿下，只要土肥原贤二愿意，随时都可以将这两条铁路也切断，那么中国的铁路网就全都落入了日本人手中。第二条路，绕过开封和郑州，从河南南下湖北，直接进攻武汉。如果土肥原走了第二条路，那蒋介石就要头疼了。要知道，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时曾在武汉中转，现在大部分政府机关甚至包括军事统帅部 都还在武汉呢。武汉实际上就是当时的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的中心，如果武汉失守，这么多机关和工厂根本就来不及内迁。为阻止这种情况发生，国民政府出兵12万，将土肥原的2万鬼子包围在河南兰丰一带，也就是现在河南兰考附近，视为兰丰会战。兰丰城的守将是黄埔一期的桂永清，就是那个在南京坚守了三天的桂永清。但是他这一次只坚持了三小时就撑不住了，土肥原得以逃入兰丰城坚守待援，令本来占尽上风的国军同事们功亏一篑。事后桂永清被免职，不但没能干掉土肥原，徐州的日军也已经开始西进。就在这种糟糕的情况下，一份名为 K 作战的御敌计划摆在了国民政府诸位军事大员的面前。 K 作战这个计划呢，简而言之就是一个意思，掘开黄河大堤，水淹土肥原，这样南下的土肥原就被解决了，中国军队就可以专心对付从徐州那边来的日军。但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，如果黄河决堤，必然是玉石俱焚，生灵涂炭。这个计划让所有人都很紧张，不论是赞成还是反对，他们都有可能成为千古罪人。有人就问蒋介石，如果决堤仍不能阻敌，那又当如何呢？蒋介石反问道，公有万全之策吗？无人回应，所以最终 K 作战计划全票通过。执行 K 作战计划的人是熊先玉，此人是佟麟阁将军的三女婿，虽然远没有他岳父那么尽人皆知，但这辈子呢，他干过两件大事，两个项目都是搞爆破。第一个就是1938年的2月指挥炸毁黄河大桥，第二就是1938年6月指挥花园口决堤。花园口决堤正是 K 作战计划的核心所在。6月9日清晨，花园口成功决堤，然而费了这么大劲儿，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才做成的事儿却徒劳无功。因为此时正值黄河枯水期，决堤之后的出水量非常小，河水没流多远就成了涓涓细流，浇地都勉强。同日，土肥原下达了总攻命令，要求日军48小时内拿下郑州，情势异常危急。蒋介石是焦急万分呐，他已经将全部希望寄托在水淹七军上。现在看来，郑州危矣，武汉危矣。也可能老天不愿此时亡蒋，一天后天降暴雨，决堤处水流如注，最大时形成了1460米的巨大缺口，一时间是巨浪滔天，向河南东南部是滚滚而下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黄河决口拦住了南下的土肥原，但是并没有影响日军速战速决的决心。日军想要迅速拿下武汉，国军又将如何抵抗呢？万家岭大捷又是怎么回事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澄所著的《历史深处的民国三：重生》，本书已由华文出版社出版，演播殷超，